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是作家毕淑敏。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，旧的地方，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，新的感受，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春节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呢我们继续话说夏天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咱们先说说什么人喜欢夏天，好不好？ 好。 那么哪些人他就喜欢过夏天呢？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说说，好不好？ 好。 第一个，喜欢呢玩了，其中包括呢养花呀、养树啊，有人就喜欢这个，有人遛鸟。还有一方面呢，就喜欢呢运动的，比如说游泳， 对， 是吧？夏天游泳， 是的， 是吧？又凉快。这个游泳是不错， 对 啊，它能够呢全身的 做全身的运动， 哎，还有一个呢增加你的呼吸、 这个、肺活量， 哎，肺活量。另外呢你看见大街上一到晚上，呵，街道公园广场一道风景线干什么呀，是吧？女士朋友跳街舞，哎，他们就喜欢这个夏天。这是说呢喜欢活动的，喜欢运动的，这个养花是吧，种植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我也喜欢呢这个穿啊，一到夏天的，特别是女士啊，五颜六色各种款式，这个夏天呢给这些女士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。这是夏天从这个穿上有的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帽子，夏天遮阳帽啊，各种各样的镜子呀，这夏天呢这个又装饰了，而且呢还有利于健康，防晒啊，保护眼睛啊，保护皮肤啊，这从穿上人们乐意过夏天。大冬天是吧，这个展示了这面就比较窄了。这是说着喜欢吗？喜欢夏天哦，这个穿，而穿的呢少以后呢展示了自己的身条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说呢，已经老百姓把他呢，特别年轻人把他已经生活化了、自然化了，这是女士们喜欢。另外还有一个喜欢吃的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时候呢，这个不管是蔬菜也好啊，还是水果也好，是不是比冬天要丰富的多？ 对， 哎， 瓜果梨桃是最全的了， 没错。除了这个呢，做饭人也喜欢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菜也比较多，是不是？ 对， 应季的菜也比较多，好做，不像 冬天，不过现在冬天也好多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不是从南方运过来的，就是反季节大棚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小孩，小孩喜欢过夏天干什么呀？ 能吃很多好吃的，这个冷饮呢，各式各样的冰淇淋，各式各样的雪糕。 对，这是我们把这个夏天，话说夏天嘛，我们把它观察观察啊，什么样人，哎，他特别喜欢夏天，这个、我们就分析了，可能分析的不太全，不太透，啊，大致上我想呢就是这些了。咱们再从啊健康方面，哎，身体疾病方面， 是的， 咱们也说说 从这个体质， 哎，对， 从人的体质方面看，哪些体质的人乐意过夏天。 这就慢慢贴近生活了，贴近健康了。什么样的人是吧？什么体质的人，什么样的患有什么样的疾病的人，哎，到这个夏天你觉得还好过些啊？是不是啊？咱们说说这个啊。首先咱们说说什么人是吧？夏天感觉到比较舒服。 阳虚体质的人， 阳虚体质 到了夏季感觉到身体倍儿舒服。 舒服。阳虚啊，它分两类。在临床症状上啊，一个我们说阳主动啊，这是一类的；另一个呢，阳跟怕冷是吧？发冷、怕冷、遇冷病情加重。你要到天凉了，本身就阳虚，加上外边的气候又冷，所以呢就感觉到很不舒服。这是我们定位阳虚的人，天一暖和啊，症状减轻了啊，不那么难受了，这是我们给他定位。有时候我们的许多朋友啊，不知道自己一谈到是阴虚阳虚啊，自己弄不清，好弄吗？哎，好理解，我们一说你就知道。你就拿个夏天，你是感觉到喜欢过还不喜欢过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，你在夏季的时候啊，你感觉到舒服啊，啊，一年四季嘛啊，我就觉得夏季这个啊还舒服点啊，痛苦还少点。哦，你这是阳虚啊，这不就判断出来了吧？ 对， 这好判断吧？ 好判断。 哎，要翻过来的时候是吧，这变阴阳嘛，这个不变阴阳啊，动手变错。你比如说阳虚的人感觉到舒服，那么阴虚的人呢 就不舒服了。 对了，特别是阴虚有热、阴虚有火的人和阴虚阳亢的人会怎么样？ 到了夏天更难受了， 难受， 症状加重了。 对呀，你想体内有热是吧，有火，在家外边天气有热，火加火怎么写呀？ 炎呐， 炎呐。那你就判断判断自己嘛，你又觉得你舒服，那说明你是阳虚体质。如果呢你觉得一过夏天你是病情加重，哦，那是有内热，或是呢阴虚有热。哎，从这个阴阳，阴阳叫大纲，所以把这个呢关键的是吧，属于不同性质的，哎，你就要把它分清楚了，才能做下边这个事儿。你不目标不明确，没有定性定位，啊，你下面的操纵，你再听下边的就听起糊涂了，不清晰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阴阳，哎，这个不同类型的，在夏天是喜欢是不喜欢，是加重是减轻，我们先把它搞清楚了，好不好？ 好， 嗯，这是，我们再说说，这是刚都说喜欢的了。啊，我们下面说过着不太舒服不老喜欢的，我们一个呢说的是阴虚，阴虚有火，阴虚有热，阴虚阳亢的人。还有一个类型，有内热的人。这个阴虚有火和内热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们说是阴虚有火，阴虚有热，阴虚阳亢，前面挂着个阴虚啊。我们第二类说的呢有内热啊，有内热，这个内热是属于湿热。第一类说的就虚实夹杂了，火吗是吧，热吗，它算实症，但是呢它前面有个阴虚，哦，这叫 啊，虚实夹杂，更确切的说是阴虚啊造成的，有热有火啊。我们说第二类内热啊，那就是属于实热了。这实热里边分，是不是啊？有肺热呀，有肝热呀，特别是哪个热比较多呀？夏天， 心热。 哎，对了，心热，心火，这类人更感觉到难受。难受的症状是表现什么呢？一旦有火了，容易哎 发脾气， 发脾气。 对，最明显的就是脾气特别大， 特别大。 嗯，沾火就着， 哎、 挨打架。 对，这时候你要知道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也好，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好，本来这事情啊不至于发火， 对， 哎，你发现他发火了，如果你听完这个节目，你有点这个基础常识，哎，你就可以诊断，甭问了啊， 他有心火了， 他有哎，他有火了， 不干这样的人计较了。 你什么叫知识呢？是吧？你既然知道他有病了，有火了，你会跟他去找针吗？你 会不会的了。 哎，你会跟他硬抗吗？不会的。哎，多少静下来，哎，是不是你最近有点上火了？你看看，是不是？ 对，给他去去火气。 哎，对，去去火气。告诉他啊，你是哪儿有火呀？啊，如果心火，那一看舌头就看出来了。怎么看出来了？ 舌尖特别红。 如果看出红来之后，又发现在红的基础上还有点儿，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，你呀睡觉还不好，你睡觉还容易做梦。嚯、 嗯！ 所以啊，有时候这个矛盾就是这样，你有了知识，运用就有了智慧，有时候呢化解这个矛盾啊，特别是夏天。说实在，这夏天一热，谁都自带三分火，是不是？ 本来这个夏天一热，又烦又燥。所以说就容易上火。 对，我们讲的湿热有火，这火要分出来。你比如有的人口臭啊，这就肠胃之火，说话急，是吧，抢话说，这都是心火。这个凡是这类的在夏天时候要加重，有内热的人不舒服，是吧，不舒服，人家本身有这个基础啊，然后又再加上什么呢？气候，是吧？温度的这个诱因，是两方面的原因，没错。但是一定在矛盾当中要抓住主要矛盾。另外还有诱因的，解决起来呢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有个主次，啊，分明，有个先后。这是我们说的啊，夏天。夏天有火的人觉得什么不舒服，你比如说胃寒的人他就喜欢过夏天， 对，到了夏天他的胃就特别舒服。 胃寒的人吃一点凉的就加重，在夏天呢，你随时一般的情况下啊，因为气候的是吧，温度比较高嘛，所以我们吃的东西时候那么减少了外部带给我们体内的寒，就是减少了诱因，哎，所以说，啊，胃寒的人到夏天以后怎么样？相对的来说，啊，这都不是绝对的，相对来说，他就感觉到哎，比冬天好过。还有一个什么寒的，叫风湿寒的人，这个风寒湿关节病的人那就更多了， 对， 是不是？ 像风湿类风湿的， 哎。 这些人到了夏天都比较的这个舒服， 比较舒服。 是的， 他为什么舒服呢？温则血行啊，前面那句话呢是寒则血凝，所以夏天呢温度比较高，哎，它对于血液的循环增速了，哎，这时候你的疼痛，它不通则疼啊，这一凉以后。经络容易造成不通，是吧？血液循环不畅，那温度呢？一上升，是吧？有利于促进什么？使我们的血管扩张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促进血液的循环。还有呢，就是 出汗的时候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随着汗而排出。所以呢，有风湿关节病的人啊，在这个季节，哎，他就症状比较轻。是这样吧？ 是的。 哎，是这样。 就是说有风湿类风湿的，还有这个由于受风受寒引起的关节病。 对。 到了夏天他们就不这么难受了。 实际上呢，不仅这个啊，我们说关节病，你看风心病不也是风寒湿造成的吗？ 对。 是吧？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啊，我们有些病没有说到。凡是你知道哦，夏天好过，都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，经络不通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通过夏天这个血管一扩张，你比我们举个例子就行了。我们在临床一些，特别是一些高血压，初期、中期的，有一部分人，跟我们讲什么呢？说我这血压也怪，一到夏天呢，他不用吃药，怎么样呢？他就不高。 对。 一到天凉的时候，紧吃药慢吃药还是时常高。那这怎么回事？你看这就跟温度有关系吧？ 对，跟外界的环境有关系。 哎，对了，它就是一个血压，血压血的压力嘛，啊，血对血管壁的压力嘛。你血管痉挛了，是吧？挛缩了，是吧？那么压力不就变强了？你到夏天以后，那血管是不是扩张了？一扩张，容积增加了，容量增加了，容量增加的同时呢，压力就怎么样了？压力就降下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不吃药，夏天就降。对，没错。光知道这种现象，但什么原因哦不清楚。哎，通过咱们唠家常说夏天话嘛，大家明白了。还有的呢，免疫力低、耐感冒的人。相对的来说这夏天还好受点。还有一个咳嗽和喘的人，有人那咳嗽喘到夏天的时候好过，一到这天凉的时候医院的呼吸科就忙了，是吧？输液的、打针的，这些人夏天好过。这都是气候对我们的一些影响。不好过的人我们也说说，实际上呢好过的人还有，你比如说咱先说说这个女同志吧。女同志痛经的人，这个痛经是什么？由寒引起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了血得温则行。那么说呢，通过这个夏天血管的扩张，血液的流速，有些呢也减轻了。我们刚刚说了一个高血压，是不是？ 对。 实验还这一类的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。就热对我们血，对我们血管，对我们新陈代谢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你就明白这意思了。可能我们还不一定都能说齐说到，是吧？这不舒服的人，什么人不舒服？怕热。你看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、承载能力都不尽相同。有的人对这个凉比较敏感，有的人呢对热 比较敏感。 比较敏感。哎呀，就怕热。他说我凉一点都没关系。天一热就坏了。 对。 是不是？ 尤其是哪类人呢，李老师？我经常看到这个高血压、阴虚阳亢的人。 哦。 到了夏天呢特别的难受。 你看看。 嗯。 是吧？所以说你看我们刚说这心脑血管，有的呢就好受，有的它就不好受。 对。 你这就是分析。分析你就照着那个这个气候带来的是血循环速啊，就是循环快，新陈代谢快，各血管扩张，起这作用的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、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。你好。 哎你好。 哎你好。 哎李老师。 哎你好。 哎你好啊。姚老师你好啊。 哎您好您好。 哎我是通州的，我跟您说说， 嗯， 我这个用这些个那个效果，我别的问题没有。我就说咱们这个第一，我先说说咱这酒吧。 嗯。 对于我来说效果太大了，我这用意也太大了。 受益了。 我这个眼睛吧，我这头年啊，有一年我就感觉到模模糊糊的， 嗯， 模模糊糊的，就跟着好像老是有一层那个膜似的，就是笼罩着我这眼睛。 哦、 我呢、哎、抹这酒， 嗯， 哎，见好，这一冬天我就这么抹， 嗯， 抹来抹去的吧，我这天这眼睛就跟那个年轻时候那眼睛似的了， 嘿。 哎呦那就好 哦、 我说这酒啊对于跟我身上那是立了功太大了，这是哪儿嘎一口我也抹上、 嗯、 哪儿疼我也抹上、 嗯、 他也管事儿、 嗯、 李老师我跟您说吧，我是爱犯神经疼， 哎呦 不定哪儿、 这个、 他就犯神经疼， 这个顽固， 哎回头我啊就抹上，哎他就止住疼，回头在天上加强天在天上这个磁宝，这个磁宝得这就解决了，哎，就用咱这酒，用咱这个、 嗯、 这茶，我就解决了我好些个毛病。 对， 哎，给我解决一个大问题，眼睛第一，我最高兴的就这眼睛给我解决了，我是真高兴，就这酒。 眼睛看不清啊，心里发糊。 对他，我还怕他那蒙住我这眼睛，我说这还了得了。 嗯， 完了之后呢，姚老师， 哎。 是我净拉肚子，您让我使盐汤这个肚子， 嗯， 真管事儿， 是吗？ 哎，就是炒了， 就炒大盐， 哎，我就使那盐啊汤那肚子， 嗯， 它还真好了， 真好了，那就挺好。 哎、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的那个，我就我这个身上就这脸上这斑和我这手上那斑不？ 嗯， 我现在这手上都白了， 太好了。 就这黑皮都没有了，就靠喝这酒跟这茶，哎他这斑吧他就那个大斑变小块，小块就半消失了，现在这胳膊是白的了， 太好了，到老了还美容了，你看美肤。 原来脸上那大斑块不挺大的吗、嗯、后来是吧，哎一点点也变没了， 老年斑、 嗯啊、我就说咱们这个这酒啊跟咱这些产品真管事儿啊， 它特别简单有效果，是不是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就是说怎么感谢这李老师、 啊、又感谢是吧。 哎我还跟您说一个，我您知道我头年检查身体的时候我这脂肪肝完全消失了。 啊、哦、你是脂肪肝。 哎我就喝这茶喝这酒，哎他这脂肪肝不他就消失了，那个全部检查的时候、 嗯、 说你这脂肪肝根本就没有。 哦、 挺好的，到哪儿都没人相信，说 你有60 啊， 就都没人相信，就是说长得我是真实的就跟返老还童似的，越来越年轻 美， 精神真实的自己也感觉的精神焕发，就是说走路也好什么也好，就是说特别有劲儿，就老感觉的浑身得使不完的劲儿，我那个什么，我别的我也不是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我就是实话实说，我就感谢李老师跟那姚老师挺辛苦的， 嗯， 对这些个老年人，我说咱们这产品， 嗯， 太优秀了也，就是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反正不少，我要细说，我这从头到脑也是一身的病， 哦， 哎，我现在挺精神焕发的。哎，什么毛病都没有，我什么问题也不提。 好， 哎， 嗯， 我就是感谢李老师。 哦，就是一个感谢。 哎，就是一个感谢，您给我们造了福了。 我交给你个任务吧，你别老感谢了。 哎，哎 啊、让你周围的人呢， 啊、 哎，遇见一些情况，你也好，咱们共同、 哎、 啊， 哎，好， 咱共同把这个字把宣传的更加广泛，让更多的人受益，好不好？ 那是一定的。 嗯，好的。 啊， 咱们就交流到这儿。 哎，好嘞， 好嘞。 哎，谢谢李老师跟姚老师啊。 哎，不客气。 啊，得。 哎，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